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通知，因去产能政策停产停业的企业，自停产停业次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上海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正式全面启用，这是全国首个采用全自动登机流程的航站楼。中国商飞计划今年底交付首批 ARJ21 飞机，2019年初实现首航，形成首支完全由国产喷气式客机组成的机队。日前，北京市公示积分入户首批名单，共6019人，对应最低分值为90.75分。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将于20号启动，30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作。国新办通报中央企业第三季度运行情况，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491亿元，同比增长21.5%。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经典的词，经典的曲，经典的声音，来自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 邓丽君带给我们的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天籁之音》。在这首歌曲里，邓丽君用甜美的音色诠释经典，多了一份温暖。那无论何时何地，当熟悉的旋律飘入耳畔，我们都会被深深的打动，回忆起过往，置身于童年，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亲爱的小孩。苏芮的歌声中特有的温暖和坚定，有一种治愈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芮，《亲爱的小孩》。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名校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邮轮之旅。国际政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实现智慧融合，推动多维连接。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 岁月如歌，忽然已过。陈淑桦有着那个年代的纯真的表达方式，而这种纯真简单最能打动人心。这首歌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旋律来唱尽世间的情怀，令人感叹。昨天的阴雨，而今天的天气已然是放晴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旋律一响起就会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这是赵传在演唱会上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极具煽动性。每当这首歌曲响起，所有人都会纷纷起立，挥舞荧光棒，放下所有的伪装，一起嘶吼。听到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愿我们的梦永不 感谢你和我患难与共，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无缘无故苦苦体贴，告别无需来曲折，何故何苦何必，始终也会痛，最后没有分别。来吧快说吧，求求你直至明明情爱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苦何苦何必。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急，无谓每句话仍然大道歉。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点住，来吧来吧来吧劝住，说一句分，一个离别热吻。情爱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辜何苦何必。感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切，

这一不愿再付出了，都散了，还留恋什么呢？笑了哭了怨了爱了，我想应该可以了。从前你是怎么了？过去我又怎么了？是你的，以为你是我的，爱的那么深刻，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都懂了，但是也不爱了，都有了，却已不愿再付出了，都散了，还留恋什么呢？笑了哭了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教你用勺子用筷子吃东西，教你做人的道理。 你是否记得你小时候问他们，你是从哪里来的？ 当他们有一天变老时，当他们想不起来或接不上话时，当他们开始忘记系扣子绑鞋带，请不要催促他们， 只要你在他们眼前，他们的心就会很温暖。 十月十七日重阳节，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紧紧握住父母的手，陪他们慢慢的走。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创意文案，征集时间为十月十五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组委会将评选出十件优秀创意文案。近日，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启动仪式举行。据悉，馆内拟设置海上丝绸之路常设展厅、两个故宫文物临时展厅、清明上河图数字展厅等，计划2020年向公众开放。中国行2018走进北京分会场活动分别在延庆区和顺义区举行。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市属十一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笑满京城德润人心主题组织开展探幽访古重阳雅聚系列游园活动。十五号启动的北京市民科学戒烟项目为报名者提供免费戒烟服务，其中包括免费的戒烟门诊服务和戒烟热线服务。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日前联合十四家单位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如果让你拍一张炫富扑街照，你会选择怎么拍呢？听友308留言：要是我，我会和注射器、胶带、正压接头、各种颜色的笔、砂轮、剪刀一起拍一张假帅照片。你知道我是什么职业吗？那这个一看其实就知道了，显然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护士小姐姐了。那就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着口香糖，鞋跟踏在柏油路上，咔嗒咔嗒的响，就这样流浪。喝了酒的那个夜晚，你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啪嗒啪嗒的响，就这样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也想回前方，挥动一双想飞的翅膀，啪嗒啪嗒的响，就这样，就这样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就这样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也想回头望一望。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就这样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也想回头望一望。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就这样流浪。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自1992年开始的26年车市连续增长，在2018年画上了句号。不可否认，今年的金九已经真的不再近了。根据数据显示，2016年的9月乘用车销量达到221.5万辆，同比增长30.4%。2017年乘用车销量达到230万辆，同比增长3.4%。而2018年的9月乘用车销售量达到了190.5万辆，同比下滑13.1%。单看最近3年的9月份，中国乘用车已由2016年的增长到2017年的微增长，又演变成了如今的负增长。而每年的9、10月份作为中国传统车市的旺季，经销商的终端优惠会比以往大很多。但尽管如此，为何旺季不但没有出现往常的火爆现象，反而还会出现负增长呢？难道只是因为经销商的优惠不够大，还是另有原因呢？事出必有因果，车市整体销量下降与车企巨头的销量下滑不无关系。从9月各大厂商的销量来看，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上汽通用、日产、本田、长安、长城等等9月车企的排名前10，除了吉利之外，与去年相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而车企巨头销量下滑，主要是因为很多车企的当家明星车型均呈现了微增长或者是负增长的现象。例如轿车方面，全新英朗、速腾、捷达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甚至是吉利的明星车型帝豪都同比下降17.3%，而且连新朗逸、轩逸等爆款车型在金九也只是达到了微增长。除了几家车企巨头之外，韩系车的销量也是持续下降。其中北京现代从2年前的月销量10万台到如今的旺季月销6万台，整体销量自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起亚在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仅达到了21万辆，还不及年中50万辆目标的一半，因此完成年终目标也有些许困难。如果说韩系车是受到去年韩系车低迷的持续影响，而美系车福特在华的销量也呈现了大幅下降。数据显示，9月份在华销量同比暴跌43%，其中长安福特汽车同比下跌55%，江铃福特汽车销售同比下跌15%，进口福特汽车销售今年迄今为止下跌15%。从以上数据可见，不论是车企巨头的下降，还是韩系车和福特的逐渐边缘化，都在支持整个乘用车市场销量的下滑。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遭遇，多得他这天送我温暖。简简单单都可以爱恋，快快乐乐仍然常见，何会珍惜且但愿，在他爱意里不遮不掩，心偏偏记起谁人的脸。曾话一生不改变，曾为爱你去伸出，你狠心一直走远，亦信某日重见。曾用哭泣的声线承诺我会等这天，可惜世界太多欺骗，是注定无法改变。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们虽然不能要求任何人都秒回，但是收到回复是对一个人最起码的尊重。朋友小北是个典型的聊着聊着就消失的人，用网上的话说叫做意念回复。他常常被身边的朋友吐槽，我回你是秒回，而你回我是轮回。其实一个简单的收到回复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品质。 你的一句收到可以让人感到放心，感到踏实，更感到被重视。这种行为意味着尊重，也意味着责任，更加意味着一个人的品质。